在海防线上，保卫着祖国无上荣光。 我爱这蓝色的海港，脚尖的黑雁在美丽成长。 我爱它，爱你紧靠海岸，把我们团结和睦的坚强。 啊，战舰奔驰，披着战狼，毛主席挥手指引航向，我手为